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6，北京有阵雨，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第六篇《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大开放。 新华社播发富国强军的战略之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计时之期。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系列报道全面从严治党第一篇，扎实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喜迎19大专栏播出，四川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部门公布对首批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评审结果。 四川、陕西、上海等9省区市迎来一轮大到暴雨过程，而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降雨将持续到本月底。 慰安妇塑像在美国旧金山揭幕。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领先其他各党。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构想。4年来，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坚实步伐。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第六篇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大开放。采制央广记者潘毅。 坐落于广西北部湾的北海市铁山港工人码头，天高水阔，吊车高耸入云。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提出了向海经济的设想，对新世纪海上丝路的新篇章寄予厚望。 我们这个向海的经济，开放的经济啊，要想富先修路，但是你要想富也要开港口啊。 总书记提出要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建设好北部湾港。这4个一流，北部湾港公司北海港分公司副总经理詹小伟记得牢。 以总书记提出来这个4个一流的一个标准，建设好、运营好我们北部湾那个港口，另外做好这个南向通道的一个服务管理，打造向海经济。 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在今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4位一体的联通，聚焦关键通道、关键城市、关键项目，连接陆上公路、铁路道路网络、海上港口网络。我们已经确立一带一路建设6大经济走廊框架，要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在河南省郑州国际路港，司机安春磊驾驶一列红顶列车，拖着40多节车厢缓缓驶入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熟练地停靠在站台接驳点。安春磊说自己见证了班列的发展变化。 由原来的每个月一趟到现在的每周的常态化运行，从当时的拉着货去空载回，到现在的来回都是满载，而且基本上集装箱嘛都需要预定，不预定根本就这个中国班列的箱子你可能就得不到的。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期间，看到郑州国际陆港及铁路港、公路港、空港、海港于一体，总书记希望他们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做贡献。秋高气爽的9月，重庆果园港港区内5颜6色的集装箱临时栉比，港口一派繁忙景象。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将那一年的首次国内考察目的地选在重庆，站在重庆果园港，看到港口当时已经设施齐备，初具规模。他说这里大有希望。重庆中原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黎： 我们主要就是那个通道的建设，我们是铁水联运，将果园和贵州贯通起来，大幅的为企业的话节约成本， 我们也开辟了四川的宜宾，通过水水贯通了云南的铁路，将云贵川的货物作为他们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就是无缝连接起来。 连接国内外的交通枢纽日趋完善，日益繁忙的背后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响应。如今一带一路倡议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就相当于是从今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整个班内开行的这个计划呢，翻一番，进一步实践这个总书记期望和要求， 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成立专门机构，派出专门人员。是在习主席来了之后，人员的这主动性也提高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的大开放大开发，推动我们实现2个100年的目标，最终实现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希望我们携手同心，圆我们的中国梦。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富国强军的战略之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计时之期。文章从深度融合激活双发引擎，军地同心重塑发展格局，国家战略夯筑复兴基石3个方面，详实记录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科学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军民融合，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放管服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意见要求，到2020年，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从今天开始，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系列节目，解读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就。今天请听扎实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党的18大以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首先从纪检监察机关的自我革新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概括为监督、执纪、问责6个字。中央纪委监察部实现了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将更多力量压到执纪监督主业上。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刘硕： 首先呢，就是明确纪委的职责定位，解决我们纪委干什么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要把纪律挺在前面，解决我们纪委依据什么干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实践4种形态，解决我们纪委怎么干的问题。 中央纪委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充分发挥派驻监督的探头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解决谁来监督纪委的问题。朱明国、金道明、魏建等一批纪检监察干部的落马也说明纪委并非净土。魏建是中央纪委第4纪检监察室原主任，他是党的18大之后中央纪委机关第一个被调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 后期啊，我也不是没想过有危险的，只是那时候麻木了，再一个也是觉得，哎呀，这中纪委这地方谁查中纪委呀、啊、真是这种心态。 为了防止灯下黑，中央纪委在加强自我监督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刘硕说， 设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这主要是监督我们自身的干部， 另外呢，你比如说我们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了会员卡的清理，那么对纪检干部违反八项规定的，首先要通报曝光，严格要求。今年年初，中纪委的七次全会还审议通过了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就是要把纪委最重要的权力，也就是执纪审查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016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帷幕。今年4月，北京、山西、浙江三个试点地区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力组建工作已经完成。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监察部副部长肖培： 我们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现在分散在监察部、政府机关、国家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反贪污会，其中还包括渎职，再包括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整合在一起，行使的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职责。 与此同时，国家监察法草案正在审议过程中，将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调查权限和手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喜迎十九大。 今年以来，四川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农业供给质量，补齐农业发展短板，推动农业创新绿色发展，着力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请听央广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初秋时节，在四川安岳县岳阳镇水关村的柠檬基地里，绿意盎然。村民吴永刚一大早来到自家果园，为最后的收获做着准备。 4月1号过后，我们就要进行收获了，卖果子。我们家里面种了35分地的柠檬，去年呢收了40万多点，今年呢看起来比去年就有增长。 素有中国柠檬之都之称的安岳，近年来积极切入高科技新产品研发，引进大型柠檬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提升柠檬产量质量。2016年，安岳柠檬种植面积达到52万亩，产值超过80亿元。安岳县委书记许志勋： 我们围绕增加农民的收入，保障有效供给的主要目标，加力推进以柠檬为特色的县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加快建设中国柠檬产研销中心。 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良品种，提高品质，保证有效供给，如今在四川各地，像安岳柠檬这样的川果以及川菜、川茶、川药等一批川字号名优特产正不断加速提档升级，农产品和加工产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四川省农工委副主任毛叶雄： 比如说我们的长江中上游的柑橘蛋、彭州山区的绿茶，通过这个结构优化调整，我们也建成了60个现代农业重点县、59个林业重点县和54个畜牧业重点县。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不能丢，要带头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今后四川将肩负国家使命，贡献四川经验。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 要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主攻农业供给质量，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着力抓好建基地、创品牌、搞加工等重点工作，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委指导开展的隐私条款专项工作，昨天在经公布对首批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评审结果。经过整改和评审，微信、淘宝网、支付宝、滴滴出行、京东商城等产品为用户提供了在线注销账户等便利功能。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昨天上午，四部门首批选取的京东商城、航旅纵横、滴滴出行等10款网络产品和服务交出了关于隐私条款的成绩单。截至目前，10款产品和服务在隐私政策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并陆续上线了新版的隐私条款。其中有8款产品和服务做到了向用户主动提示并提供更多选择。同时，微信、淘宝网、支付宝、滴滴出行、京东商城5款产品和服务还提供了更便利的在线一站式撤回和关闭授权。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网络空间研究所所长刘全： 就拿微信来举例，在这个活动之前， 我注册一个微信之后是没法把这个账号给消掉的。这一次的话，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明显的变化，就是微信可以让用户去小号了。同时的话，比如说我里边传的一些信息，我想修改的时候，比如说他收益的，我想撤销的时候，这个里边就是增加了用户对自己数据的信息的一个控制权，我用户有权限去调整收回我的信息。 针对此次评审结果，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高林表示，未来隐私条款的评审将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开展下去。 通过这次活动呢，大部分企业做到了明明白白的要告知用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依据这个告知，下一步才有可能去做监督、执法等等进一步的很多工作可以去开展。以后我们这个工作会持续做下去，希望更多的企业提升自己的隐私条款。 四川、陕西、上海等九省区市迎来一轮大到暴雨过程，而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降雨将持续到本月底。请听央广记者冯月的报道。 中国气象局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杨丹介绍说，这一轮强降雨影响我国黄河到长江一带的九省区市。 这轮降雨过程昨天就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的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呢，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特别是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 杨丹预计，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降雨将持续到本月底。 今天呢，这个强降雨会收缩，但是江苏的中部仍然是降雨的重心所在。夜间开始，这个降雨就会减弱，到明天属于这一轮次的降雨就会结束，但是也只是强降雨减少。其实一直到月底呢，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都会处在一个多阴雨的状态当中。而且后天由于北方的又一股冷空气的推进，像陕西的南部还有四川东北部等地，可能降雨还会再次增强。 今年7月1号，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香港中心正式成立。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技术已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抓手和先锋。请听央广记者彭小毛、郑树的报道。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而重视科技发展、鼓励创新氛围、培养3D 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方向。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香港中心的成立，让粤港澳生物技术的合作迈向了更大的舞台。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裴端清： 我们香港中心的建立呢，实际上是我们建院10多年以后呢，现在有相当浓厚的基础以后，走向国际、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香港中心的建立，可以更大程度地依托香港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前沿科技，并且加速运用于临床实践。 那我们把最新的这个生命科学技术，包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能够从某种意义上跟它进行这个互补的发展，那也能够就是说加速我们现有的基础研究走向临床的这样一个步伐。 粤港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合作，不仅在技术层面，还与两地的体制机制、产业链条、人才引进密切相关。广州香雪制药副总经理曾伦： 因为我们是能实现医药转型升级的话，你还是一味在去做仿制药，做跟着人家后边去转的话呢，这个呢难度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呢就通过研发实现创新。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中心教授林江认为，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的合作正在实现深度融合发展，香港可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搞国际化的这个营商环境的优势，直接可以跟广东实现对接，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粤港大湾区在推动高新科技项目从研发到初试、中试，再逐步的走向商业化、市场化，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时评：社会进步需要更多知识分子成网红，撰写肖志涛。北京大学的薛兆丰老师最近火了，媒体报道称，薛兆丰老师的北大经济学课在某知识付费平台已得到17万个订阅，按一个订阅199元计算，平台账面收入超过了3000万元。 有网友感慨，在影视明星动辄几千万的片酬面前，终于有一位教授证明了知识的价值。教授的收入赶超明星，首先得益于这个时代。随着改革开放将近40年，国家巨大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从温饱奔向小康，开始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积累、终身教育成为一种必须，学习型社会日渐成型，这给知识付费服务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需求，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名利双收，成为时代的明星和人们心中偶像。其次，要感谢互联网，让知识分子除了写书、上课和演讲，又多了一条体现自身价值的康庄大道。如今众多的网络直播和付费平台，让博学又有趣的人可以人尽其才，学习与分享冲破了时空障碍，变得轻而易举，让好的内容可以瞬间传遍大江南北。知识跳出书本，在多媒体的演绎下变得易于传播和接受，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在各种电子终端上如影随形，知识付费正慢慢为公众所接受。有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以90后为主的知识付费用户已达5000万，预计今年知识付费的总体规模将达500亿元，这实在是一件好事。让知识拥有市场，让知识体现价值，知识分子才会活得体面，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才会加强，更多知识分子贡献他们的思想，分享他们的学识，网络才会充满生机，充满正能量，才会更大范围地影响人、鼓舞人、引导人、教育人，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才会进一步提高。知识就是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增强这种力量，我们需要更多像薛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成为网红。 新闻动车组，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第一航段任务完美收官，中巴空军联训持续进行，两国飞行员同乘对方战机展开对抗。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签约共建国家游泳队，首届雄安新区马拉松开跑，请听报道。 哎，进去 水，哎，快！ 有没有你啊？ 有。当地时间19号下午，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团队向印度洋核心作业区投入第一航段最后一样秘密武器箱式采样器。4个小时后，完成4000米深海探险的箱式取样器终于被顺利回收。这次深海箱式采集的收获大大超过了科考队的预期。航段首席科学家黄木： 我们这个箱体的深度是0.8米，我们刚才采集的这个样本最深度达到了76厘米，表层只覆盖了4到10公分厚的表层水，这是非常成功的。 这些珍贵的深海沉积物样品将被带回实验室进行元素含量测试、海洋生态环境要素以及微塑料含量等指标的测试分析。经过近1个月的航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考第一航段的核心任务至此完美收官。青岛台记者王云浩、夏阳红01科考船印度洋报道。 9月以来，中巴空军联训火热进行，根据双方联合制定的方案，双方飞行员同乘彼此战机展开对抗性训练，同乘的目的是让双方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彼此的飞行理念和装备性能，变同乘体验为同乘对抗，则是让双方深度交流作战理念和战术战法。中方参训分队指挥官王彦吉少将： 中巴空军联合训练已举办了6次，此次联训与前5次相比，难度强度都超过了以往，更加贴近实战，在过去空空对抗、空地打击等科目的基础上，新增加了近距支援作战、夜战夜训等现实作战课题。 央广记者徐凤佳新疆报道。 浙江不仅有孙杨、徐嘉余、傅园慧等一批优秀选手，还有徐国义、朱志根、娄霞等优秀教练员。作为体制改革的一次创新尝试，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将打破地域限制，由体育总局和浙江省共同出资培养人才。今后浙江将汇聚全国乃至世界顶尖的优秀教练带队培养选手。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刘大庆说，合作共建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2年杭州亚运会为一个周期。 浙江在培养人才方面有一套成功的经验，希望把这套经验呢在全国辐射起来，带动出来更多的像浙江这么大的省哈，这样中国的游泳才能做强做大。 浙江台记者袁慈祥杭州报道。 昨天首届雄安新区马拉松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跑者 分别参加了21.0957公里的半马、5公里健康跑和梦想1公里赛事。雄安马拉松组委会推出了雄安健五年见证邀约活动，将给连续五年参赛者定制雄马专属号码布作为永久性纪念。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办公室主任水涛： 第一次办，没有太大，将来可能要办万人以上的规模。这种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朋友，让他到雄安呢能够感受到这种发展的步伐。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雄安新区报道。 中央宣传部昨天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张杰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张杰是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2016年1月5号，他在处置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警情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制服暴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张杰曾荣获全国五四青年奖章、公安楷模、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荣立三等功两次，嘉奖五次。 美国旧金山湾区民间社团慰安妇正义联盟日前在旧金山市圣玛丽广场揭幕一组慰安妇塑像，这是第一组在美国主要大城市设立的慰安妇纪念物。央广记者张小璇报道。 当地时间9月22号，旧金山市首个慰安妇日当天，慰安妇纪念雕塑在旧金山市圣玛丽广场揭幕。塑像包括一尊以首位公开讲述个人经历的韩国慰安妇金学顺为原型的塑像，和一尊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塑像。旧金山市卸任大法官邓孟诗看来，设立塑像的目的是为了让这场战争的悲剧不被历史遗忘。 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这些妇女受到了那样的迫害，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历史或许会把他们遗忘。 25号，关于慰安妇纪念物的巨幅广告将被设立于旧金山湾区的跨湾大桥、旧金山国际机场、圣何塞国际机场等四个地点。 根据德国媒体24号晚公布的多家机构的初步计票结果，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当天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领先其他各党。中新社记者彭大伟报道。 根据最新民调结果，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获得33%的选票，继续保持在德国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这个位置。默克尔开始第四个总理任期是时间问题。社民党呢，票率是20.6%，德国选择党是12.8%，自民党10.6%，左翼党和绿党一个是9.1%，一个是8.9%。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昨天宣布，伊朗将禁止所有来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航班进入伊朗领空，同时取消伊朗飞往该地区的航班。 阿富汗内政部昨天证实，北约驻阿部队军车当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遇爆炸袭击，袭击者驾驶一辆小轿车冲向一辆外国军车并引爆炸弹，造成3名路人受伤，1名袭击者当场身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于芳，主播陈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百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